是很爱自由， 有更多爱情与更多借口，难轻易回头。什么叫天长，什么叫地久，时辰够不够？ 千山以外沧海自由，何处是以后？ 需不需要承诺，最难彻底承诺，换取安全的感受。 眼中看见你，睡梦中分离，转身转一句， 人生已飘逸，如春去秋来，转身又一季。相偎叫天长，什么叫地久，此生够不够？ 千山以外沧海自由，何处是以后？ 需不需要承诺，最难彻底承诺，换取安全的感受。

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， 安阳伟业奥迪11.8天特别巨献双节特惠大放假，订车抢红包100%中奖，多种家电等您拿。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，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，83790100。这里不堵车，这里还让您免费玩。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市场音乐节，11长假让您从早嗨到晚，视觉、嗅觉、听觉、触觉的再次震撼相聚。咨询电话3877772。 双节双电统欢庆，顺通家居广场品牌全新升级，双节提前放假，优惠猛爆料！活动期间，单笔合同实付一定额度，赠送家居电器礼品，20多款超值家居产品一律1元秒杀，终极抽奖赢免单，抽取液晶电视、电烤箱等，均有机会赢取2017元免单。9月23日、24日、10月7日、8日，顺通总店、长阳店与您不见不散。总店地址：良乡月华大街1号8939998，长阳店地址：原长阳环岛东北侧6173701555。 比亚迪国庆中秋双节8天庆，火爆新款7座宋 MAX 预定送好礼，置换高补贴，您惜购新车，售后更划算，续保更实惠。尽在北京任城比亚迪 4S 店，详询0108931-7680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我笑一笑，不尽我照一照，哦，人间路迢迢，天要我趁早把烦恼甩掉。吃尽的最无聊，既为苦既为笑，哦，横竖快乐掉，我不是神仙也懂得逍遥。我也懂得逍遥。

鸟的骄傲，要自己感觉才知道。

小小的夜，心情好冷清，听着雨在滴，只一往昔，微微幸福的痛，理智和冲动，有谁能够读得懂，纠缠着我无助的软弱，空虚的灵魂。

心里都是你，忘了我是谁，不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眉，看的时候心里跳，看过以后眼泪垂。